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掉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大型融媒体新闻行动“永定河文化之旅”昨天在北京永定河畔启动，请听报道。 店在永定河岸边，村前是碧波荡漾的永定河。 来到门头沟区龙泉镇三家店小学的时候，4年级学生正在上校本课程，读教材走进三家店，了解永定河和他们家乡的故事。中国水利十点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水利专家蔡帆表示， 永定河在河北到了北京以后，它经过100里的山峡，从三家店出来以后就开始变宽。永定河、潮白河两个河冲击成北京的小的一个台地。 作为北京第一大河，永定河孕育催生抚养了北京。而面对干河断流、生态退化等问题，打造人水绿共享的河道空间，形成五湖一线一湿地的城市河道公园格局，永定河的生态修复在不断推进。龙泉湾生态治理工程设计负责人刘向阳说， 有湖，有岛，叠水，河底你看到了有水草，为了水质净化。 本次永定河文化之旅采取融媒体矩阵报道的方式，多平台多视角同步报道。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陈向海表示， 用融媒体的形式来展示永定河深厚的历史文化、独特的生态价值以及沿岸人民奋斗的精神，把永定河之美啊展现给首都市民。 根据计划，记者还会分多路行走在永定河的上中下游。永定河文化之旅总导演王春华表示， 比如上游我们洋河、上甘河，过两天还会走下游麋鹿岩、像南海子，这都是在永定河下游冲击出非常好的湿地。地标性比如新机场、南中轴都是在永定河沿岸。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故宫博物院与腾讯公司联合创作的《故宫回声》主题漫画、故宫主题功能游戏《小小工匠》、故宫国宝唇彩换装软件在内的多款文化科技融合产品集中发布。在即将上线的《故宫小小工匠》互动游戏当中，玩家可以在故宫真实场景当中进行简单的遥控操作，用材料自行搭建出养心殿、慈宁宫等知名宫殿，在游戏互动当中掌握古代宫殿建筑的相关知识。今天上午，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今后香港、珠海、澳门三地间的时空距离将极大缩短，驾车从香港到珠海、澳门从3个小时缩短到约45分钟。随着天气的变冷，北京植物园内的彩叶树种纷纷变色，目前园区内白蜡、枫树、银杏、金枝国槐等已经全都进入最佳观赏期，植物园已经呈现秋色绚烂的景观。厦门大学再次推出校园限流措施，今后每天进入思明校区的参观人数、参观时间都会有限制。厦门大学思明校区依山傍海，风光秀丽，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校园之一。不过，熙熙攘攘的外来参观人群严重干扰了学校正常的教学和生活。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社交网站啊，这个神奇女侠的主演扎尔加多，在自己的这个微博上啊，人家那边的微博啊，公布了一张照片，照片上写的是 WW84 还有6520这样的字样， 这是一串密码。 这个表示神奇女侠第二部将会在2020年6月5号上映，是这个意思。 不对啊，这各位， 哎， 我就说赶不上车了吧，这 骗子。 对啊，原来说的不是这个日子。 原来说的是2019年， 你别骗我， 2018年是吧？原来说今年，这一下子就推迟了2年啊啊！所以呢，我们就是特别好，这个谁呀、啊？扎尔加多呢，有加入到一个啊，这个我们非常 行列， 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一个行列当中，叫做跳票大军。 你干什么不好？你干这事儿哈、啊，跳票。 哎，这个今天我们就来聚焦一下这一类型的电影，是吧？这一类型的电影非常的神奇， 这是一个类型吗？这个玩意儿， 现在不是电影类型化吗？ 对，好，这一类型叫跳票类型， 有一类型的跳票， 好嘛？哎，这有动作类型的是吧？ 嗯， 有言情的，哎，有动画电影，这回好了，有个跳票电影。你什么不好？你跳票， 跳票啊！不管你是大制作、小成本、也不管你是武打片、还是动作片、也不管你是商业片还是文艺片、我就跳， 都有可能，就都有可能掉这跳票的行列里头。 对对对， 你知道你说的这事儿啊，他特逗啊。这个盖尔加朵呢，我们知道她是女主演，她说的话呢有分量，但是比她更有分量的是谁啊？ 谁？ 这电影出品公司是吧、？DC 那电影啊，在他们的正儿八经中国的微博上宣布的啊。 嗯， 我给你念一下这段啊。你能逗死我跟你说，是这么说的，这 DC Film 啊昨天发了一条消息，说因为变化才更值得期待。 哦， 我们非常兴奋地宣布神奇女侠续集将调档至2020年6月5号北美上映，让我们期待它的盛大回归，不见不散。 啊， 我跟你说，这信息发了以后，这各位的反应特别的强烈。你给你念一下那评论啊，你听 第一条说兴奋问号，然后一脑爪那表情啊，还有接下来有一条是跳票跳得这么开心，也就你们华纳一家了吧。这还有一条 啊， 怎么着也不能说我兴奋的宣布吧，那这样吧，我非常兴奋的告诉大家我今天上学迟到了。 对对对对， 是吧？兴奋什么呀？你说不是吧？ 因为他跳票之后就是更期待了，是吧？这个是很多电影跳票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什么呢？我实在是在我上映这个时候我做不出来了。兴奋的宣布啊，这个或者说是呢不尽如人意啊。电影本来是奔着多少亿票房去，结果咵一扔到这个市场上一看， 害怕了， 害怕了。咱就是说那什么，我们暂时先不给大伙儿看了。今年好几部这样的电影嘛， 对 对不对？ 说的这个想起来， 哎， 这叫什么呀？一个人家说雷声大雨点小啊，这是其中一个比较客气的说法。 哎， 还有一个说法就是，骗了我一回， 哎， 怎么这话呀？就跳票这个话，它本来它不是咱们这个就是文化行业当中用的，对吧？最早你金融行业里面，什么叫跳票啊？那支票啊，叫空头支票，那叫跳票， 跳了啊。对， 后来呢，慢慢，大家说你这人老说了不来，你叫跳票，不是文化产品、IT 产品都这样，说哪个那个国内手机公司，又说了他今年第几季度要发一新品，照亮都攒足了钱了啊，攒了50年前了， 哇！ 他没来， 那就说明50年前我就开始盯着这事儿。 对，后来就跳票了，就是东西啊，他迟迟的不能按照约定跟大家见面。 哎，对，这样的电影我们是非常的期待的。 哎，你就说是期待，还是有点这个拧吧哈。 哎，确实拧吧啊。咱们今天就聚焦在跳票电影，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就跟大家聊一聊。 哎， 您有没有心中特别那个期待呢？这样的跳票电影 确实是期待的。我们盘点一下这史上这些跳票电影吧，好吧。这个事儿 都在史上， 这嗨，真是特别多，特别多。 哎， 你就别说那个远的，就说一近的。你说今年7月份的时候有一部电影是不是跳票来着？我提醒大家一下，那可是《悲伤逆流成河》之前，大家就是他的粉丝更期待的。 看完之后，《悲伤逆流成河》了， 《悲伤逆流成河》我们知道是郭敬明小说改的，对吧？ 哎，对， 对对。 在这之前有一部他自己主导的电影 《绝技》，《 绝技》第二部。 嗯， 当时我和赵亮，我们都在节目里都说了，居然跳票， 你看看又准了不是？ 不是，咱们俩当时是按照那周叫上。 这个势头来说的呀。 这个四点有戏啊，这个是 说谁谁没 著名的乌鸦嘴节目啊。这个我们俩这大乌鸦嘴啊，说谁好谁票房不灵是吧，说谁值得这个怀疑，马上人家就一炮而红。这我们说下周上人来都不来了，你看这票跳的。 有这功能也不容易 是吧， 嗯， 哎， 这也是本事。 嗯，可不是嘛啊。这个有一类说法就是说，你像比如说绝技他这个跳票为什么被很多人挖苦讽刺啊，这个因为人家电影没来，你总不能骂人电影吧，你只能骂人跳票了。是吧，我觉得这个 你没看你不知道。 这挺不公的啊。一个是他的这个第一部的时候确实口碑不好啊， 有影响。 对，其实我们说就是当时他那部电影无论是他用的技术还是他的这个演员的阵容，其实他都是在做一个很大胆的事情， 大片。 哎，尤其是他那个技术是一个新鲜的尝试， 真人拍了又弄动画。 哎，咱们这国内很少有这样的，一般来说你这种尝试他应该至少不会成为一个槽点吧，是吧，你还没看呢对吧， 对。 但是因为他第一部呢做的不是很成功，所以说大家把这个跳票当成一什么呢，也有人质疑哈，说你这个时候出来这个信息，你无非就是在为自己做一种变相的宣传，哎，就是该来不来 是一手段， 对，把它作为一种宣传、 宣发手段、 营销的一种手段啊，这个是被人所不齿的。那你毕竟你是违背了你这个当初的这个制定的这个计划嘛，是吧？对于很多粉丝来讲是很不甘心的。 就是说，其中一个原因有可能是当做营销手段，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直接原因是什么呢？就有可能是，就有一些片子啊，我们没说哪一部啊，有可能是心虚，对吧？ 哎，对对对对， 这个心虚啊，我们客观来讲，谁都有心虚的时候， 是 你强强相碰的时候，很有可能你就会做一些策略调整， 对 对吧？那这回我们看到这个盖尔加朵的这个神奇女侠的调整，其实按照他们公司这个宣传的说法来讲啊，他们是说他们调整为什么会调整，是因为他们是遇上了2019年的其他电影强档电影。你看这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啊，我们听一听这个出品方华纳的国内发行总监他的声明里面怎么说的啊。他说上一次我们在夏天供应那个神奇女侠的时候，你还说夏天的是那年夏天了 啊， 获得巨大成功，所以我们在变动的形势当中看到了机会，我们决定抓住这机会，这次延档让电影找到了真正属于它的位置。你看这话说的多啊，那个隐藏的不露真相哈。 对，他呀，他这个时候他不来他心虚，来了他就肾虚，你知道吗？ 你知道他 这还不如不来。 他解释他面对的是谁你知道吗？ 嗯， 咱们其实都没有想到，他说神奇女侠，你因为我们知道这新的一部第二部叫1984、 哦、 叫神奇女侠1984、 哦、 拍的是女侠不是从那个时代后来二战结束之后还有在1984年的事情。 对， 他说他面对的竞争对手在2019年本来那个11月的档期啊，面对的是终结者6。 哦， 这是詹姆斯卡梅隆重启终结者的又一个力作、啊、 终结者六、哦、 终结者六，终结者六的定档日期本来是明年的11月15号，如果神奇女侠1984定在11月份的话、刚刚好撞上 碰上啊， 他就觉得这个档期不好了、所以他是这么想啊，他说2020年为什么定了2020年后年的6月份，说那个时候只有一部啊看起来跟他们有竞争，哪一部呢？就是那大块道恩强森的红色通缉令。 哦， 他觉得哎这有一笔啊， 这个比他这84反正能给他面子。 是啊， 是吧， 你是常人啊，他是超级英雄啊。 哦， 这么个意思。 其实这84不是逮谁灭谁吗，这84 消毒啊。 1984啊，哎，这个比终结者6的话确实这块头比较猛啊。这个是大家分析的原因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此情可待的，是吧？不会成为追忆啊。可是有些电影啊他没来过，然而呢慢慢的就成为注意了，比如说那一部遥遥无期的啊，可能我们都见不着影的 哦，阿凡提。 什么阿凡提呀、 不是 三体、 哦、三体哦， 阿凡达和三体、 阿凡达和三体、 这俩我们都已经快不抱希望了。 三体好像有的时候都听说刘慈欣先生都说跟我没关系了 啊，对对对对对，他这不是好像了，他说了啊， 啊，说没关系， 正式的说了啊。这样咱们今天反正听一个比较特别的啊，这个是我找到的一位三体迷，也是一位研究者啊，科幻小说的爱好者，他叫怀沙，没有文字啊，怀沙先生，他 名字起的 怀沙啊，他呢老觉得心怀不轨是吧？ 说吧，他怎么了？ 解读了一下三体小说为什么那么牛，哎，他解读完了，大家也就明白为什么这个电影他很容易跳票。哎，咱们也可以、 啊、从这儿来解读， 对，咱们来听一听啊，来，怀沙这就来了。 首先《三体》已经非常出名了，作者刘慈欣也是中国科幻界毫无争议的第一人，而且《三体》就是刘慈欣的代表作。2015年《三体》的第一部得了世界科幻的最高奖雨果奖，这是亚洲作家第一次得到这个奖。三体这个小说的主题是非常刺激的啊，大概的内容是讲一种叫做三体人的外星人来侵略地球，然后地球人奋起反抗的故事。故事是讲得非常精彩，但是呢，三体这个小说最大的价值还不是讲了一个跌宕起伏的好故事。这部小说最大的亮点是它有相当的思想深度。我们知道有很多牛人是公开表示自己喜欢三体的啊，或者直接就承认我就是粉丝。你听下面这些人名哈，马云、马化腾、李彦宏、雷军、柳传志、扎克伯格，还有奥巴马。而且呢，很多名人在读完《三体》之后，就忍不住哈，跑到山西去找刘慈欣，然后当面请教一些问题。2016年，刘慈欣在接受一本杂志采访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就说，好多名人看完《三体》之后，跑过来问我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科幻小说家能回答得了的。所以你看，很多人在看完《三体》之后，心里萌发了一种对终极问题的渴望。一个科幻小说怎么能有这样的功能呢？这是因为《三体》这部小说可以看作是一个思想实验大合集。好，这个观点不是我说的，可以说是刘慈欣自己表达的。当然，他的原话不是这么说的，他的原话说的是：“我只写可能的世界。”这个意思就是说，刘慈欣希望在没有明显的科学硬伤的情况下，在没有违背我们认可的人性的情况下，然后沿着一个真实合理的逻辑去推理出一个故事。那你看，刘慈欣说的不就是思想实验的意思吗？历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实验可能就是那个伽利略扔铁球的实验。这个高中物理课本咱们都学了，说的是伽利略跑到比萨斜塔上，然后从塔上面扔了一大一小两个铁球，结果发现铁球是同时落地的。其实哈，伽利略根本就没有到塔上去扔球，他就是在家里，然后在脑子里用想象力把这个实验给做了。因为如果这事儿是靠想就能想明白的，那就连爬到比萨斜塔上这个成本也是可以省的。好，刚才说的就是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实验。那如果要问我们中国最著名的思想实验是哪一个，这个我估计我们每个人都做过，都是被迫做的，就是那个特别经典的问题啊，就是你说我跟谁谁谁同时掉水里面了，你先救谁呢？你看，这就是一个在现实里面不太可能会发生的极端的情况。那为什么人们特别喜欢问这个问题呢？原因很简单，就是他可以在不用承担真的掉到水里面的风险的前提下，知道你在他心里有多重要。你看，这个就是思想实验的好处，因为所有的事儿都是你脑子里面自己想出来的，那你就可以设置一些比掉到水里面更极端的情况。那这么一来，你就能用很低的成本想明白一些很重要的问题。而《三体》的整个小说完美地做到这一点，所有的想象都是基于真实世界的推理，让你觉得故事里面的所有情节都是可能真实发生的，而且里面的故事够刺激，够极端。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现在什么都讲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了。 走进一号新家十二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金牌橱柜、美国大师漆、圣象地板、马可波罗瓷砖，主材大牌又环保，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来，刚才的这么一段介绍啊，这个是怀善老师对《三体》的解读。 嗨，我以为你说刚才那个一号新家呢。 一号新家啊， 那个、刚才在那个广告之前我听到的，那我们听这个思想实验是什么意思？ 思想实验 啊，这证明了《三体》的重要性。 对对，这个是一个，就是它可以有这样的专业性，达到这样一个高度啊。你不是说随随便便你想一什么事儿，它就思想实验了啊？ 这个厉害。 所以说，这个电影它确实的非常非常的难拍。那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三体它跳票的这样一个过程吧。早在2014年，其实在这个小说还没有这个获得那个大奖的时候啊， 哦， 它的版权已经出售给 这个有组影业了， 就是很有眼光，已经拿到那个版权了。 对，但是后来因为这个制作公司大换血，那么电影版是被无限推期，这个推期啊，推迟上映的日期，仅有几张这个剧照啊。再接下来呢，2017年，这个有一家公司叫慈文传媒，这也是行业的一个很大的公司，投资了很多大制作啊。曾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表示说，正在筹备科幻题材电视剧。三体 哦，另外一个版本是电视剧版本， 对，电视剧版本，但是也没有公布说具体的拍摄日期和演员的这个信息，也是没有啊。然后这个业内人士也说过，说这个游族在拍摄三体的时候，想就是他标榜的是好莱坞的这种大片，但是呢，资金实在是不足，导致项目被搁置了啊。然后一个策划。他也对媒体说拍摄当中团队发现人手资金时间的预算都不够啊， 就是开始没有想到那么大难度。 对，然后就是迟迟没有消息之后呢，最新的一个消息是那种我们非常熟悉的亚马逊，他们杀出来了。 谁？ 亚马逊 卖书， 对， 卖东西那个， 对，他杀出来了，因为他也开始在影视当中要开始动作了啊，你们知道吧？然后这个就是最近他是正在大力发展流媒体业务嘛，然后 他加入了。 哎，你就知道那个获奖的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奥斯卡那个，这是亚马逊投资拍摄的，哎，也是他是首个获得奥斯卡的互联网公司啊。很厉害的、啊、 真是 哎，那么还在不断增加对原创内容的投入，对抗那个我们说那个网飞 啊， 这是他们之间的竞争，就把这个三体等于是纳入到自己的计划当中。至于说 重拍啊，还是说他加入到那个修改啊，还是怎么？ 三个字儿知不道啊，这个 还是个谜， 还是谜， 还在跳票当中。 但是我觉得啊，你不管你怎么做，现在来看，实际上它已经是有，如果说亚马逊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它是有了一个外国血统了，它不再是纯粹的我们就之前那种期待的，说哇，说我们 自己做的， 自己的是吧， 独立开发的， 我们这样一个独立开发的咱们自己的 IP 啊，我觉得这个如果是能够成型，虽然终于拍出来了，但我觉得还是略有遗憾的啊。 也倒好吧、哎，当时看好多评论里面还是在讲说，应该还是有这个更多的好莱坞的啊，或者说那个有成熟经验的公司加入 进来、所以我觉得还是我们应该要把控这个主体，这才是我们期待的。今天这个市场环境下，我们想看到的中国的科幻电影。 哎，今天还是继续说跳票啊，跳票电影。 好啊，广告时段之后，我们继续回到四点有戏。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留下啥秘密？ 999一平米，加装豆飞机。 全包圆嘛，400-606-8866。 就在秋天的梦里，还有多重力。 北美进口白橡家具，智能坐便盖免费升级。 芝华石头等舱也免费升级。 芝华石头等舱沙发，999一平米，不加价免费升级。 400-606-8866，能把我的歌接下去，还送三开门冰箱和滚筒洗衣机。 400-606-8866，真的难忘记。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装修 哦！是的，陛下，只要999一平米就全包圆， 把寝宫的马桶盖换智能的，把客厅的沙发换多功能的，把所有的家具换成白橡木的，生活用水也要多重过滤的。你打400-606-8866问问，还有别的吗？ 哦，好的，陛下，400-606-8866，通了，陛下，你好，全包圆嘛，照一个城堡麻烦装一下。 陛下，他们说还有电器灯具和窗帘。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 创新融合，传颂经典。北京电台月故时光文化传媒茅盾文学奖精选有声作品集首发仪式即将亮相2018北京文博会，多位演播大咖空降活动现场与观众亲密互动。10月27日下午2点，静安庄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1号馆。

跳着出击。 哎嗨，好哈哈，欢迎各位在广告时段之后继续回到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说了我们俩跟袋鼠似的， 哎，我们就在这样奔忙的音乐当中来跟大家继续今天的跳票电影。刚才我们上半段说了一个 典型的是吧， 哎，跳的剧场的啊、这个也是另一方面也是侧面印证了说大家对这个电影特别的期待啊。如果你比如说我拍一电影叫我跟张帆的一天，你爱跳不跳？ 就是跳着一天呗。 是吧， 就是关注度少， 哎， 别人就不会觉得你跳不跳票。 对，所以你 之所以按照这个跳票这个标签，就是因为大家一直在等嘛。 对， 就是希望早点看到他。 嗯， 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会跳票呢？我刚才突然想到，我说这个有的时候啊，计划不如变化快。 哦， 是吧？ 嗯， 有很多电影都是有计划宣布了，说，哎，我已经开拍了，哎，我决定在明年什么时候开始跟大家见面了。 嗯， 在宣传期可能还是一步一步，比方说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做点映了，等等等等，他有好多计划。可是计划呢，有的时候就被无形当中很多因素给打乱了，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他只好说，嗯，我不吭气儿了，或者说我调到后年什么什么时候。 这个变化永远是后来居上， 没办法， 因为先做出来的叫计划，后边的才叫变化。 把计划拍死在沙滩上了，是吧？ 对对对啊！来，那我们接下来就关注几部吧。这个非常著名的跳票电影， 哎，你刚才我们说的是史上啊跳票跳的比较厉害的，是吧？ 哎，对了，首先这一部我们也来看一看，它是应该不是会很顺利的在跟我们见面了， 也是将来时吗？ 将来时 哪一部？ 就是，阿凡达嘛。就是你特别喜欢的， 哦，我刚才说，啊，对对的，阿凡达， 你说成了阿凡提是吧？阿凡达最新的一个消息还是去年的啊，去年在这个詹姆斯·卡梅隆导演在接受一个外国的报纸，他们叫《多伦多星报》啊，你看这么多星星啊，《多伦多的星报》采访的时候，卡梅隆导演表示说，对于那些期待《阿凡达二》的影迷们来说，这部电影已经无望在2018年内上映。 就是去年说今年的事儿是吧？ 他说所以大家还需要更多耐心等待啊。至于为何延期上映，卡梅隆强调这是为了让续集的质量对得上史诗级的发展这样的一个承诺。 标准的， 哎，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打磨。你听这话你不相信是怎么的？ 不不，我特别相信，特别相信。我一会儿补充你的话，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哎，他说一年多的时间根本不 够是吧， 打磨这样一部大片啊。计划将投入未来八年的时间去拍摄和打磨四部续集。 八年啊，我要说我补充你的话了。你说去年这个是最新消息吗？但是计划不如变化快，有变化，昨天的变化，哎呦，我刚才我特兴奋的看到这一条。我一定要把这一条实时的分享给大家。 哎， 阿凡达第二部和第三部的制片人昨天有消息透露，说二和三已经拍完了， 已经拍完了。 你知道这个里面他们说多详细啊？萨姆沃辛顿和凯特温斯莱特的戏已经全部杀青。但是接下来就是看卡梅隆愿不愿意赶紧做后期。哎，这个还真是，他们说这个后期的时间可能会很长。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你说他需要八年时间打磨，这八年干嘛？可能就是要打磨这事儿了。但是昨天这个里面有干货啊。昨天这透露消息里边说两个日期。 哦， 2020年12月18号，第二部。2021年12月17号，第三部。日期制片人都说了 啊， 不知道说了算不算？ 哎，他说了算，仅限于现在啊， 不是装蒜。 我觉得，嗨，我觉得你现在就是你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是吧？ 对，哎，还是那个话， 只能是 你看吧，这个计划他列这儿了是吧？ 为什么呢？这个不是说我们在这儿酸是吧？不是说我们在这儿捕风捉影就瞎说。确实，詹姆斯·卡梅隆现在在忙一件事情。 干嘛？ 迪士尼推出了一个这个《阿凡达》的，就是潘多拉岛的主题乐园，啊， 哦， 你就知道这个是 大周边，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正在进行的事情啊。然后呢，据说还要跟这个育碧啊，就是我们说那个特别有名的公司 哦， 啊，合作一个 游戏公司 游戏啊，那这个都是他的版权，这个事情他都要做，而且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对 吧？ 对对， 他自己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非常高， 对，是拍是拍完了，做成什么样， 哎， 那要看时间 了。哎，其实这个《阿凡达》这个电影呢，当时除了在视觉上给了我们一个特别大的冲击之外啊，更重要的就是你会发现，其实这个电影的故事它是一个很经典的，叫做 非常安全类型的、 嗯、 标准的三幕式节奏的故事。 嗯 啊 嗯， 虽然它电影很长，但是我们很可以理性的把它分成那几段。 嗯， 那它长在哪儿呢？就是它每一步都做得非常的细腻、 嗯、 啊，非常的合理。比如说这一段，我们来听一听啊，就是这个人类这个男孩啊，萨摩辛顿跟这个女子第一次见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是这个女孩把他救了、 嗯、 啊，他是以一个对同时有报恩的这个心情，同样还有对另外一个人种的甚至是物种的是吧、 嗯嗯、 这样的一种好奇，两人展开了这样的一段对话，我们来听一听。 好吧，我知道你可能听不懂我说的话。不过，谢谢你。谢谢。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没有你我可能就没命了。嘿，等一下，你去哪儿？等等我。嘿，慢点，我只是想谢谢你帮我杀死了那些怪兽。啊，见鬼， 用不着，我用不着你的感谢，这太可悲了，非常非常的可悲。 好吧，好吧，对不起。总而言之，对不起。 这都怪你，他们本来不应该死去的。 怪我？是他们攻击我，怎么能说？ 就怪你！就怪你！ 别激动，别激动。 你就像个孩子，只知道给大人惹是生非。 别紧张，别紧张。怪我，如果你喜欢那些森林伙伴，那你干嘛不让他们杀死我？为什么救我？ 为什么？ 对呀、啊，为什么？ 因为你很坚强，无所畏惧。可是你很蠢，无知的像个孩子。 如果我像个孩子，那你就应该对我进行教导才对。 外星人教不会，你们不懂。 那就告诉我怎么才能懂。 没人能够让你们懂。 嘿，别这样，我们可以谈谈吗？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能一天演那么短，没来到下午四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你说你刚才给咱们听这个阿凡达一，这个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性质吗？ 啊， 这叫过干瘾，因为二三老不来，所以没办法，只好不停的听那个一，满足自己对阿凡达第二部的期待。 嗨，这个你要是这个来之前你也得回头看一遍，对吧？ 要不然都忘了。 对对，确实是 时间太长了， 时间太长了。 哎，你别说啊，你说这个时间长， 嗯， 不一定，这时间不算长的， 有比他时间长， 长得多的。 对， 你说赵亮今天在那个跟我说这个的时候，他说有一个叫什么有生之年系列的跳票。 哎，对对对对对，有一些电影叫有生之年系列啊， 有生之年系列跳票电影是吧？啊， 这个系列的跳票电影呢，我们还是非常感谢他的啊，就是 有生之年能看到， 能看到啊。比如说呢，这个我们说的非常著名的啊，我们的这个评委会主席啊， 哦，你说的是王家卫导演的。 哎， 其实在这之前我再说一个啊， 啊， 魔兽世界是不是？ 魔兽世界是，啊， 魔兽世界当时据说啊，据说很多粉丝说是等了十年嘛， 等十年， 十年磨一剑，这个话现在经常听，是导演都这么说哈，啊。哎，对，但是比他长的就是你说的那个了， 嗯， 就是评委会主席王家卫导演的 《 一代宗师》等了多少年？等了十一年， 这《一代宗师》是这样，从剧本正式注册到影片上映， 嗯， 是十一年啊。这个 跳了多少年？跳了也好多年呢。 我们中国导演跳票界之翘楚是这个 非 对他莫属了， 加倍莫属。 而且他最后形成一什么呀？大家说不是一代宗师，叫一代失踪。 对对对，后来又有一个 3D 版，是吧？ 哎， 所以你要算上 3D 版的，那时间就正常了。 对， 这个魔兽世界呢，也是挺好玩的一件事，因为魔兽世界它是从2006年其实就宣布要做真人电影 啊， 所以实际上比十年、 哦、 从宣布到最后出来就正好十年， 差不多正好十年， 2016年的电影嘛、所以你看，说人，你看漫威，你看人家十年磨一剑，人家 是动作 18部电影啊，十几部， 但是 你看你， 但是也不是粗制滥造，对不 对, 对？漫威每一部都是精品， 对，还是不错的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啊，你没有办法去强求，就是只能是我们今天就是听天由命。 还有什么？再继续说一个。 大鱼海棠啊，这个是这个动画界跳票之头把金交椅， 就 是 一个梦诞生的动画片， 哎， 是吧？ 大鱼海棠是2006年宣布启动真人电影的，2014年开拍，2016年上映，这个是大鱼海棠。但是其实大鱼海棠之前它是有了这个小的一个 MV， 相当于是、那个是它的一个雏形，一个前身、啊。在这之前呢，我们知道这二位导演的奋斗经历，就是其实他们是有这个动画梦的，动画长片的梦啊，在一些广告界呀，包括短片界呀，是这个出生入死，不是这个枪林弹雨，这怎么说，就是摸爬滚打呀，创造了自己的在业内的知名度。然后呢，为什么他会说也是成为这个失踪式的这种断崖式的这种呢？那就是因为动画制作起来，我们最后看到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吧，是吧？虽然故事确实有很多硬伤，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它制作起来的难度确实很大，然后呢它又要很完美，是吧？然后两个小梁，不是小梁，小伙伴又吵架， 搭档 又吵架，然后就是这两个人他没有办法说一直从这个梦想开始第一天一直把这梦就做完了，你中间因为很多事情都给你耽着了， 对对， 所以不是说他自己想跳票， 所以 他没有办法去，他真的不是一种宣传手段了，他就是真的是客观条件限制他啊，包括中间据说啊，据业内人士说了，说这个大鱼海棠中间有一段时间做不下去了，一个是资金断了，资金断裂， 那个筹嘛，众筹， 众筹， 众筹 才出来这部电影啊， 十年时间， 哎，所以也是挺难得的。我们再来听一点吧，听听这个春又要到人间啊，来完成成人礼， 大鱼海棠。 谢谢松子哥， 雷祖姐姐， 雷祖姐姐，我们要参加成年礼，能借两匹马吗？ 你们自己去挑吧。 就是你了。 哇，这马真帅，比我还高哎。你快看、等等我， 你快点下， 枪 人类世界好玩吗？ 好玩啊，今年我差点就不想回来了。 那就别回来了。 我回来今天谁送你啊？ 谁要你送啊，你自己要跟着来的。 好，我们这个稍微感受一下氛围啊。现在这个比较好的消息就是说啊，大鱼海棠暂时没有第二部的计划， 不用等是吧？ 不用等啊。其实这个跳票电影确实有时候真挺折磨人的，你越爱他你就越恨他，是吧？看今天朋友们怎么说。 刚才南福尔摩斯这条说到了咱们国产的一部恐怖片， 哎， 是吧？ 中邪 片吧， 中邪， 中邪 啊！这是最近一部跳票的电影，他而且直接变成 跳海里了， 精卫了，是吧？ 跳海里了。Joker 说那个跳票电影没想起来，动漫倒是想起来一个2011年的叫《罗小黑战记》，而如今出了27集了，但是每集呢就是5-6分钟。你听最后一句话特别的关键啊，不定期更新，很任性。 哎，这确实，如果你现在要是，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叫什么叫注意力市场，是吧？就是如果你要影响大家的注意力，想让大家来看你，对吧？你不是说你有个平台有个窗口就完事儿了， 怎么办？ 你的这个吸引大家注意力有多种方式，跳票就是一种方式， 还是手段， 很多人为一种方式啊。因为你想，你卖命的宣传，可能这个宣传太多了，大家不会关注你。说，哎，我告诉你啊，我要来了，但是我骗你，就斗气儿似的这种东西，可能它反而会引发大家的注意力。还有就是说，定期更新的这个事儿，你不能让等待的人去失望，这个也是就是现在新媒体的这样的一个